9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百五二 Talk》，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Chess， 我是 Tommy。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哇，呢个人好多 title 嘅喎。嗱，今日讲呢个咧，就系呢一个前中文大学嘅校长、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现任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嘅李国章咧，今日出嚟见记者啦，咁啊回应翻佢之前嘅退学论嘅。咁关于之前嘅退学论，其实系咩事咧？咁就话说之前佢回应紧罢课嘅时候咧，佢就话：喂，罢课啲人都唔系好大牺牲啫，你真系大牺牲嘅话，咁啊你应该要退学，让个学位出嚟，咁先至真系叫真正嘅牺牲咁。咁啊俾人即系俾各方批评啦，就话咁样讲咧就即系完全冇尊重到班學生嘅意願啊！即係冷嘲熱諷啊，涼霸啊咁。 同埋廣大現任校長今日都走出嚟話，就係話呢個 唔會鼓勵啲人退學， 絕對唔會鼓勵啲人退學嘅。 咁就呢一個咁樣嘅言論咧，中大學生會出過一個聲明咧，一個公開信咧就批評佢嘅。咁甚至個題目咧就係叫做呢一個 恬不知恥， 何以為人咁樣嘅。其實好 harsh 嘅一個標題嚟。 同埋咧，佢寫俾阿李國章嘅時候咧，就唔係用李教授啊、李校長嗰啲嘅， 係用李先生。 李先生。 不過呢個小事，呢、這個陣間再講。咁但係個關鍵就係今日出嚟就回應啦。咁啊個記者真係好得意喎，好多金句喎。今日李國章。咁首先我哋逐個逐個講啦。今日咧記者又問佢：啊李國章，啊中大學生會啲人咧出咗個聲明嚟鬧你喎，咁你有咩回應咧？咁跟住李國章咧佢就覆咗一句咁嘅説話對記者，佢就係話：呢班小朋友非常之可愛，我覺得咧大家對罵係冇意思嘅，尤其係同小朋友對罵咧就唔好啦咁。咁跟住佢仲講一句嘅。當你睇到呢封信咧，你就會覺得其實佢哋好情感化噶咁樣，即係你一聽成段説話咧，就係好明顯係一個家長式嘅心態，即係一個覺得自己係家長咁樣嘅感覺啦。就呢啲小朋友，我唔同你嘈啦，點會同你嘈啫？唔會同你嘈啦，梗係即係完全係呢種咁樣嘅腔調嚟喎。 甚至乎其實有個言下之意咧，就係話咧。我實力高你幾多班啊？一架手指尾彈啊！你唔知去咗邊啊？同你拗。 或者真係好似當佢係五六歲嘅小朋友咁樣。 即係雖然大學生，我承認嘅，即係永遠咧，你喺一啲比較年長人眼中咧，其實十幾廿歲嘅人咧仲係小朋友。即係呢個我明白嘅。但係當你面對一個大學生嘅訴求咧，你將佢即係簡化為小朋友啫，我唔會同佢對罵嘅咁。咁其實你第一你冇處理到嗰件事啦，第二就係你叫班大學生情何以堪咧？即係我都叫成年啦，大佬。我 而家應該係火上加油。 我而家為一件大是大非嘅事問你嘢。 不過我覺得大學生唔會覺得情何以堪喎，佢會覺得你自失身份啫。 咁都係，咁其實如果大學生批評佢又唔止呢一點嘅，因為佢另外講咗啲説話咧都好犀利嘅。咁因為咧佢就特登，即係佢好好笑嘅。佢一方面又話咧，唔想鬧交，即係費事同班小朋友吵啦咁。但另一方面佢自己咧又即刻抌咗三個咧。即係中大學生會嗰封信嘅謬誤出嚟咧，嚟反駁翻中大學生會喎。佢係講第一點，亦都係咧啱啱講嘅。佢就話：嗱，我要讀翻佢個原文先。佢係話咧，封信咧叫我做李先生，即係大家都知啦，我係中大嘅榮休教授。咁佢就話啦：你係中大人，你都應該尊重翻自己嘅大學。咁嗱，佢又冇講清楚咧，要人哋叫佢自己叫咩名先至啱。但大家就理解咗佢意思，就係話咧，叫李先生都太低層次啦。應該叫李教授或者李前校長咁樣， uh-huh. 即係佢應該係咁樣嘅意思嘅。咁即係你覺得呢個係點樣咧？ 中大學生會點回應啊？ 中大學生會係咪啊會長張秀賢係點樣講嘅咧？ 咁咧一打，其實我一打俾佢咧就話啊，關於阿李國章今日得㗎啦，我知㗎啦。咁我啊好啊好啊，咁嗱逐啲啊，佢話三點謬論，咁你係逐點回應啦咁樣。咁啊第一點咧就話咩誒？ 即係張秀賢話。 係啊，張秀賢話一聽到第一點話，點解唔叫佢教授，要叫佢先生？你都明知故問嘅，即係話阿李國章啦。你都明知故問嘅，一個教授點會講啲咁嘅嘢㗎？就算中大最建制嗰啲啊，都唔會講啲咁嘅嘢啦，係嘛？我覺得噏得出呢把呢啲説話嘅人係唔係一個教授嘅人應該講嘅咯？咁咪叫你先生咯。 即係張秀賢係擺到明嘅，特登叫佢先生嘅， 係專登嘢有心嘅。 就唔係，同埋佢呢句咧都可圈可點嘅喎。即係李國章佢話啲人叫佢做先生咧，就佢話你係中大人。都應該尊重翻自己大學啦咁，咁呢一句嘢其實對於一啲對於一啲即係對於一啲想罷課嘅學生嚟講咧，佢就覺得喂而家可能你唔尊重中大喎，唔係我唔尊重中大喎，大佬。 同埋就係因為唔想得失中大，先唔想諗起你呢個前校長。 同埋諗下嗰邊聲明都嗰邊公開信都講到明話，慶幸你唔係現任嘅校長啊嘛。 咪就係。 其實講到即係嗰啲叫咩？講到白就沉啦。 係咯。 即係講到明啊。 不要説穿啦。 即係呢個係張秀賢嘅回覆啊。係 啊。 即係李國章呢啲就扮蠢啊！真係。 咁跟住李國章仲有兩點嘅，好快咁講啦。咁例如咧，李國章就話到 那篇公開信就話咧，電視發牌事件咧，佢都有份咁樣。咁但係李國章就話：，誒、欸，你啲學生冇睇清楚咯。我嗰陣時行政會議咧，我係特登避嫌係避席嘅， 因為佢 係 九龍 倉，係九倉嗰邊嘅，即係有線嗰邊嘅。咁所以佢就話我避咗席嘅咁。咁呢一個張秀賢又認唔認錯咧？寫錯嘢喎。 阿張秀賢話：，咁你有咁你行會有集體負責制噶嘛？你避席唔係大曬噶嘛？你只有自己政治立場噶嘛？避席大曬噶啦咩？而家 哦，咁呢個又張秀賢又啱又錯又 啱 唔曬， 我覺得啱唔曬。 即係如果嗰個人真係避咗席，咁理論上嗰個決定佢冇份去制定噶嘛。同埋咧，諗多一層，呢、這個又比較複雜啲，就係、是、你要明白咧，其實批唔批呢個電視牌照咧，係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啊嘛。其實講不嬲都話特首只係聽意見。即是行政會議只是給意見的，到最後一秒都是特首說完事的嘛，就算整個行會說贊成發牌， 世界將 他 包圍都沒用， 但是特首一個人說我不發牌，其實他都有法定權力去推翻所有行會成員， 而所謂的集體負責制反而就是說，就算李國章當時怎麼激烈地 贊 成 發牌都好， 他都不可以出去說， 是的，這是保密制，集體負責制就是只要梁振英一個人說， 都要負責 的，梁振英一個人說不發，咁你哋就要集體咧幫我護航， 係啦， 集體都撐我唔發牌呢個做法。 佢唔撈得唔得啊？ 咁啊嗱，嗱張秀賢可以咁樣講，張秀賢可以話、李國章你有骨氣咧，就你就唔好做行政會議，嗱咁樣就得。 啱。 但係咧，如果李國章真係避咗席，再加上係真係梁振英一人獨大嘅話咧， 咁 其實嚴格嚟講係真係唔關梁 李國章事。 李國章事。 不過頭先你都講得好好。講到咁唔關事咁嬲嘅， 辭職咯， 辭職一半。 係啦，呢個係一個 option 啦。咁即係呢一點啊，張秀賢係啱唔曬嘅。咁第三點，李國章就批評呢一個中大學生會啦，就話係咩？我唔記得咗。其實 佢就話咧，高坤校長咧就當年係支持呢、這個罷課嘅，因為咧就中大本身用開四年制㗎啦，咁啊港英政府逼佢用三年制咁樣。咁呢個中大學生會嗰封信咧就話過。高坤校長是跟他一起罷課支持的，你現在這樣反對太可惡了，這樣 是但是李國章怎麼回應呢？ 李國章就說，切，你看清楚，是高坤年代已經通過的了，他怎麼反對啊，這樣 即是你說四變三， 是啦，就是高坤年代改的。 OK， 是啦， 他還說了一句的嘛，他說他有份就是推動三改四的嘛， 如果你這麼擁抱四年制的，那就不如應該是多謝我啦，我是教育局教育局長的時候是我發明的嘛，這個東 西即是他發明將三年變成四年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說張秀賢你應該調回轉感謝我啦， 感激我啦， 如果不是我們哪有四年大學讀啊，就是這樣的意思， 是你們哪有四年大學讀， 是那張秀賢又怎樣回應呢？ 你讀一下中大歷史先啦，由頭到尾中大都是反對的，不過呢港英政府呢就說要將你的 budget 吸到得分一成，那你就揸頸就命焗住而已。還有啊，我們當校方當年呢無論由罷課啦去到遮打花園還是遮打道、 遮打花園 是啦、遮打花園的集會啦，全部都是中大校方給錢的、那怎樣反對、 原來當時中大那麼美好， 他有資助啦，是啦，那都其實你聽翻阿李國章講嘅嘢，都可以諗到個端倪喎。 係， 佢高坤任內通過啫嘛，佢冇話高坤贊成。 佢冇話高坤企喺政府嘅一邊啊。 係咯，冇講過 喎。同埋高坤大量嘅事蹟咧，其實 太多啦。 周高松嗰啲寫得好多 啦。即係嗰陣時高坤做中大校長之所以為人稱許咧，就是、因為嗰陣時喺個論壇上面啲學生指住高坤嚟鬧。跟住高坤都咧私下同身邊嗰啲教授啊、嗰啲保安啊就 唔係有啲人話要懲罰佢噶嘛？ 係啦，即係有啲人話要懲罰佢，但係總之高坤咧就話唔好懲罰啲學生，大學生咧喺呢個時候咧咁熱情咧咁激動咧係正常嘅。 唔係佢，我記得話嚇點解要懲罰啲學生啊？ 即係佢補充到嘅意思就話大學生咁樣做係正常，即係佢係甚至係力阻啊，阻止啲行政人員懲罰學生。 係啊， 當年啲學生係搶麥定揾個 condom 笠住個麥啊？ 哇！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記得總之就是做都過分 了，總之就罵得很厲害，但是高坤就很寬宏大量，就直情覺得應該的，他說的，所以那時候就是今非昔比， 還有最後關於這個李國章呢很聰明地嘟著自己的鼻說是我推翻這個大學三改四的，這樣張秀賢就問了一句，用回他之前的對白，咁點解做中大校長嗰陣時候你唔爭取啊？要做到你去到你做官嘅時候先爭取。你咁中意嘅，咁不如你做中大校長嘅時候就辭職啦，咁樣。 咁啊，張秀賢呢個 aggressive 得滯，我又唔幫佢。 太激進啦！太激進啦！ 太激進，呢個有啲為拗而拗。咁但係即係 咁，當然 overall 嚟講， overall 嚟講，你國章都有啲問題㗎啦。 都是有啲有失身份嘅。 咁啊，最後再去仲一句講咗一句嘢咧，都係經典嚟嘅今日。 咁即係咁，佢當然咧都係唔會肯收回霸課無用論啦。咁佢就再舉多個例子出嚟，咁就係佢大概英文嘅意思係咁樣嘅。佢就話霸課 basically who cares if I was 爭個字 AI，OK， 我話爭個 full stop 啫。 If I was a professor, I would be very happy as I can have a day off。即系话，即系我如果系我就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咧，其实咧，边个关心霸课咧？如果我系教授，我因为可以休息一天咧，就非常高兴。咁但系其实大家都见到啦，即系其实有因为今次霸课咧，其实好多大专老师见得到咧，反而系有接近100个老师咧，咁就决定啊，为啲霸课学生咧就讲课。哇！咁即系其实咧，其实大部分嘅教授咧，香港嘅教授咧，都唔系好似阿李国章咁样咧，系非常之高兴，好开心可以课教咁样。 即系佢其实会话 Who cares？ 佢可能本来的目的就系想讲你霸课唔系真系咩意义嘅咋，冇谂到自己可以改变中共啊！即系佢本来系想咁样讲噶嘛。咁但系你调翻转，你变调翻转去睇就系、是。你即係你見到敵人越緊張咧，你就越知道自己做得啱啊嘛。咁你諗下呢段時間，即係左派嘅報紙又好，議員又好，即係鋪天蓋地咁攻擊霸課。咁如果你真係 who cares 嘅話，咁你左暴力唔好攻擊啦，即係唔好花啲墨水啊。 都網民講就話，如果你真係 who cares 嘅話，你又唔關心，咁你做乜嘢？ 咁你講咁多嘢做咩？ 你做乜嘢喺度鳩烏咧？你做乜喺度鳩烏咧？ 即係你講咁多嘢做咩咧？ 你做乜要購物咧？ 即係呢一個就係係咯，即係你解釋唔到噶嘛。咁所以就。今日李國章的言論，大家去上網看翻咧，即係佢成個見記者的過程咧， 好精彩， 其實好精彩嘅真係，即係嗱，某程度上，即係拉屎要幫佢講翻句説話咧，就係即係而家啲官咧，全部講嘢都係好官腔咧，好悶噶嘛。但係以前呢啲官，即係起碼即係佢仲講嘢咧，有啲娛樂性啊。 或者咁樣，佢真係自視甚高咯。 即係佢真係會講，佢其實我相信佢講呢啲嘢真係佢心裏邊嘅諗法嚟嘅。係 啊， 佢唔會隱瞞你，佢唔會虛偽咁樣扮曬話講啲好圓滑嘅説話，佢有咩有邊句又攞出嚟直接插你？咁我某程度上我係欣賞佢嘅真性情喎，起碼呢個官我覺得似翻個一個真人啊嘛。 不過咧，我覺得咧最好睇係睇埋咧跟住嗰個記者問佢，佢話咧如果你要切割得咁離譜嘅話，即係又要罷課或者要退學嘅話，我想同你阿爸脱離關係啊咁樣，呢個先最抵死。 可能呢個記者咧都 可能呢個記者都係中大嘅校友， 都好憤慨。 所以建議大家睇曬成條片。 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星期五咧就同大家八五二 talk， 拜拜。 Bye bye。